第十九集，我也可以。次日，我是被纪行辰蒙在被子里给捂醒的。最开始，他也礼貌地敲过我的屋门，并拉开窗帘，让清晨的阳光为我充满新一天的电量。在我不厌其烦地躲进被子里之后，纪行辰摘掉了礼貌的假面，直接送了我一程，将枕头也压在我的脑袋上，给我来了一个强制开机。起床气上头的我第三次跟他说有病。衣冠齐楚的纪行辰平声道， 早上好李总。 他虽然说的是吉祥话，眼里频繁闪现的不耐烦分明是在表达，你个狗东西，怎么还占着老子男人的身体。纪行辰有没有病我不知道，他倒是挺擅长治我的毛病。纪行辰将手上的腕表对在我的眼前，以判决书般的语气说道， 15分钟内收拾好跟我一起上班，迟到一分钟加班一小时。 到底是谁发明的上班啊？我狂怒，无能狂怒。在纪行辰定下的时限里迟到了两分钟，纪行辰佯装没有看到超时。我第一反应不是我凭什么要遵守他的规定，或者我果然不用太在意他的规定，而是纪行辰还挺好说话，我觉得我被纪行辰 PUA 了。今天的工作内容是处理一些日常事务，以及巩固昨天学过的知识点，比如记人名。纪行辰说我有三个重要的员工，被划过重点的这三人我倒是能以人眼识别将人给认出来了，而我重用的这三个人分别是昨天会议上互相掐架的销售部总监与市场部经理，以及阴阳怪气的在旁边拱火的 BD 经理。哎，我用人不淑啊。虽然能识别个大概，昨天光是在办公楼里照面过的员工就有百来位，乍一区分起来还是有点脸盲。我将来汇报工作的销售部赵总监的姓氏叫成了市场部的王经理，一句老王称呼下来，面前这位四十来岁，外表宛如梁山好汉弃武从文般身形彪壮的大龄玻璃心，表情瞬间幻灭，满眼皆是苍凉，脸上洋洋洒洒的写满，老臣为社稷鞠躬尽瘁，掉过发，烧过脑，说来实在嘲讽啊，你个昏君，看着我的时候期待的却是他的面容，硬硬硬，我心已死，并以颤抖的手指虚空敲下了一封标点符号完整的辞呈。我瞄到他的工牌后意识到叫错了，边上的纪行辰明明接受到了我求援的眼神，却装不在服务区。纪行辰脚尖悠悠地晃转了一下转椅，摆弄着一片绿植的叶子，陌生看戏。我掩饰地咳了咳，大喘气了一下之后正经八百的原道， 老王他在公司吗？叫老王来一下我办公室。 赵总监眼里的高光又回来了，没一会儿就把王经理给叫了过来。倒也不是我这两位员工有多不对付，而是他们两个部门的属性上存在分歧，是制衡与制约的关系。在公司的利润分享上，销售是赚钱的部门，营销是花钱的部门，两个部门的负责人的关系那自然如此，偶尔约着喝酒，时常约着掐架。昨天这两个卧龙凤雏刚呛过一通，我让赵总监亲自叫王经理过来，还这么意味不明。即使赵总监传达时不带个人的色彩，王经理的心里肯定也已经闷着敲起了鼓。呵呵，我能将他俩凑人到一起，是我离谱。王经理也就是口头上称个老王，岁数不过30出头，青年才俊， 一股子文人墨客的书卷气，嗓门呢倒也是中气十足，进来跟我问了声好。这词儿算是被他给碰上了。王经理面有不忿，一副你要么开除我，要么给我个800字的合理解释，否则别想送走我。是季总找你？季星辰满脑门的黑线，从昨天的会议内容里寻了一个由头，简单的吩咐两句，将王经理给敷衍走了。 在没用的事上你学得倒挺快。 我手肘支在办公桌上，懒散的侧撑着头，拖着腔调说道， 都是季老师教的好啊。 季行辰却是语气微沉，一语双关道， 这回还会认错人吗？ 这是在记恨我抱着他叫沈鱼的仇。我双手合掌浅拜了他一下，算作道歉。季行辰冷冷地偏过身子，没有受我的礼。这脾气真难搞。我在内心为25岁的我点了根蜡烛。有份文件需要我批阅。其实啊，我大学学的就是商科管理。在我上高中的时候，家中就为我这个练废了的号因材施教的规划好了要去的大学。一所文化课分数线不高，但是在商科专业上师资雄厚的中外合资院校。要不是有这份规划，我没准啊会脑热去沈鱼所在的城市读书。因为没考虑好未来会做什么，索性随根学的房地产开发与管理。虽然跟当前的事业专业不对口，看合同也能看个大概。我指着供货品质事项里的一条，供货损耗这项有问题吧，凭什么要让我们承担损失啊？季行辰看过之后稍显赞许的嗯了一声， 正常情况下这类损耗确实不应该由我们来补，不过这名合作商情况特殊，3%的损耗是我们主动给出的诚意，和利润比起来这点亏损可以让。原来你能激活脑子的使用权限啊。 你少内涵我，这具身体怎么说也是我原厂原装的好吗？季星辰嘴角动了动，脸上显出一点梨涡。 能用这个功能就多用用。 据说季星辰在我公司创立的初期就参了股，对我公司的一些合作情况那是非常了解。他审阅完了文件示意道， 在这签字。 我端正的握笔，找到了当一名商业领袖运筹帷幄的感觉，笔走龙蛇地签下了我的大名。季行辰拿过公章正要向下盖，看到我的签名之后一时无言。他虽然什么都没说，但是我觉得他用抽动的眉间写了真丑两个字儿。他不表，嫌弃之情却溢于言表。季星辰在文件柜里翻找出一份合同，然后将25岁的我的签名与我现在的签名并排地放在了一起。就没有对比就没有自卑吧。